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时。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声天天地。 方有根本是个卖茶的农民，在一次进城卖茶的途中，他机缘巧合接触到了古玩。方有根初次买卖古玩就尝到了甜头，他将怎样继续自己的豪赌人生？欢迎收听小说《文博游戏》，演播东方。 许一丁家离黄文家很近，但许一丁还是用酸软的双腿踩着自行车到了黄文家。他认为骑自行车要安全一些。敲门的时候，黄文正在家里打坐。起坐开门后，见是许一丁，略微感到有些意外，赶紧让座，并给许一丁泡了杯好茶。许一丁见黄文的态度还热情，也不见生分的样子，心中宽松了一些，就把自己的来意说了。黄文听了之后叹了一口气说，哎，你现在还真是惹上麻烦了。是啊，是大麻烦，要不然也不会贸然来敲你的门。对于那些暗中想要害你的人，我也想不出应对的主意，那些人防不胜防，只能靠你自己小心。至于你和方有根之间的矛盾，我倒是可以帮你化解化解。哎，你现在受到不明身份之人的恐吓，可以到派出所去报案呢。许一丁浑身一震，直愣着眼睛看着黄文，看了很久，突然猛地一拍自己的脑袋，大声说， 哎，我真是被吓傻了，居然没想到这个。对对对，我现在就去派出所。 黄文家楼下就有一个老大桥派出所，和许一丁家同属一个辖区。黄文家和许一丁家的户籍都在这个派出所里，许一丁进去报案，警察费了老大劲才基本听明白了这么曲折的情况。最后警察表示，在案中的人没有动手之前，他们无法抓到对许一丁实施恐吓的人，他们所能做的就是派便衣在许一丁家楼下蹲点巡查，加强对许一丁家的保护，同时提醒许一丁要高度警惕，尽量少出门。自从在黄文那里算过卦后，方有根的心里又踏实起来，他重新开始了招女店员的工作。本来他一直想招一个既漂亮，品格上又不像小慧那样的女孩，可重新开始招女店员，经过几天时间，看过几十个女孩以后，他还是发现只要长得漂亮的，品格上都像小慧，实在没办法，最后只好招了个不漂亮的，有点乡里乡气的女孩。当他和这个不漂亮的女孩签完约后，他突然发现这个女孩有点像米儿。方有根心中有点不是滋味，因为他知道米儿现在已经嫁给武顺了，并且生了个儿子，但和眼前这位女孩有什么关系呢？方有根自己也想不明白，总不能因为这个女孩和米儿长得像，就和人家毁约吧。方有根脑子里一团浆糊，晃里晃荡的。突然他想起当初苏州老董之所以看上他，愿意跟他合作，就是因为他的长相老实，容易让顾客相信。而眼前这个像米儿的女孩，长相一看就老实，还带点乡里乡气的，一定能让顾客相信帮他做好生意。 想到这儿，方有根心里又高兴起来。他对那个女孩说：哎，从现在开始你就要帮我看店了，店里的货都是明码标价的，不能便宜卖，实在要有顾客想砍价就由我来谈，知道吗？女孩眨巴着眼睛使劲的点头。方有根又说：我要回家去拿两件货来，你看好店，特别是顾客多的时候要多留点神，不要让人顺手牵羊把东西拿跑了。女孩还是眨巴着眼睛使劲的点头。方有根至此才真正感到做老板的滋味，心里很舒服，就满意的点了点头，迈着稳重的步子往风铃巷走去。一走进老宅子，方有根就像被施了定身术，猛地定住了身体。他看见一个气宇轩昂的男人正站在他的房门口向他微笑。方有根不知愣了多少秒钟，才喊出一声：岳先生。喊完就冲上去，像乍见久违的亲人那样紧紧抱住岳先生。岳先生也用力抱了抱他，还在他的后背上拍了几下。方有根一阵心酸袭上心头，尽力忍着不让眼泪掉下去，但眼圈还是红了。等到这一阵激动的情绪过去之后，方有根才开了房门，把岳先生请进去，让岳先生坐在旧藤椅上，自己到厨房亲自为岳先生泡了壶好茶，然后在床沿上坐下。岳先生朝四周看了看，笑着说：方先生很有想法，挑了这么一个地方住，生意一定好做多了。我看啊，在这老屋子里一定出去了不少假货吧。也不多也不多，什么事情都瞒不过岳先生的眼睛，岳先生是我遇见过的最聪明的人了。哪里哪里，天下比我聪明的人多了，只不过你没遇到。哎，岳先生怎么知道我住这儿？我要想知道一件事就一定能知道。我不想到你的八方阁去找你，是因为那里人太多，我不喜欢人多的地方，所以就到这里来等你。岳先生真是好耐心，我要是晚上再回来呢，那我就等你到晚上。岳先生找我有什么事？我现在手头上没什么好东西。不，你有好东西，你有许许多多的黄宾虹，还有巨幅的。岳先生，你怎么知道巨幅黄宾虹的事？为什么对我黄宾虹感兴趣？岳先生苦笑了一下：我怎么能不感兴趣？鼎盛的那巨幅黄宾虹就是我拍下的。 啊，怎么会这么巧？ 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么巧，我拍下来的黄宾虹居然是你做的。岳先生能把画退给鼎盛吗？拍卖之前我就看准了这幅画，和鼎盛签了合同，拍下之后不能退作品，要是能退，你赚的钱也必须退回去，你不就是担心这个吗？最可恶的就是那个许一丁。许一丁最可恶，你也比较可恶。你怎么可以随便把这种切身利害的事告诉别人呢？你要是不把真相告诉他，他就写不出那篇文章，他的鉴定文章根本不会有人理睬，那么我们的黄宾虹就永远是真迹，再过几年我再把它送进拍卖行，可以拍上千万。方有根一把一把地抹着额头上层层的汗水说：是我的错，是我的错。方有根说着都要哭了。哎，算了，现在说错还有什么用，关键是下一步棋我们要怎么走。方有根说：岳先生，您说怎么走我们就怎么走，我全听您的。当时我真想一杀猪刀杀了许一丁，杀了他也没用，不能把画子变成真迹，我现在已经把他吓住了，相信他以后不管乱说。这两天啊， 我想出一个办法，可以重新把那巨幅黄宾虹变成真迹。啊，什么办法？需要我做什么，尽管吩咐。 那位作家黄文现在还在不在屯溪？ 在，他整天待在家里，跟我关系很好。 我的这个计划需要黄文先生帮着一块实施才行，我们要三个人一起坐下来谈，由我来跟他谈，毕竟画子是从他家里出去的。 方有根一听，立即给黄文打了电话，说是等一下要带一位贵客去他家，不知道他方便不方便。黄文那边说欢迎，他会一直在家。挂断电话后，方有根突然想到了那只在黄文家打碎的花瓶，于是对岳先生说：岳先生，去年，不，是前年，我买到了一只花瓶，到处找你。找苦了，就是找不到你。花瓶？什么样的花瓶？跟我以前卖给您的那只花瓶一模一样。你在哪里买到的？休宁县西口村的一个大户人家。 方有根接着把自己如何去广州荔湾区清平路88号找藏珍堂和莫正德经理而不见踪迹，又如何到全国各地去找鉴定专家鉴定而得出的结果默哀一世的苦难历程说了一遍。岳先生听完后说：真是不巧，那时莫正德因为走私国家一级文物被海关抓了，清平路88号也因为广州市的城市改建而拆了，我就干脆把藏珍堂撤销了。你说的那只花瓶现在在哪里？拿来让我看看。那只花瓶后来被打碎了。 哦， 花瓶的碎片还在吗？ 在，还在黄文家。 走，我们现在就去黄文家。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文博游戏。 黄文知道方有根马上要带人来，就先把茶泡好，刚坐下点燃烟，敲门声就响了。黄文立马开门，见方有根身后站着一个气度不凡面相睿智的人，黄文连忙把他们请进屋。方有根给黄文和岳先生做了介绍，两人相互握手寒暄了几句。岳先生坐定后打量了一下黄文家的房子，微笑着说：大陆的作家真是辛苦，在这么小的房子里写作。黄文说：君子固穷，再说作家不像画家需要一间大画室，更不像收藏家需要更大更多的收藏室，作家的家只要能放得下一张小书桌足矣。方有根垫着那只花瓶：岳先生想看看那只花瓶的碎片，你拿出来让他看看。黄文从五斗橱里取出碎花瓶摆在桌上。岳先生站起来拿起一块瓷片看了看，就放下瓷片重新坐下来，抿了一口茶，轻描淡写地说：2000万的东西就被你们这样打碎了。方有根和黄文耳中嗡嗡作响，均是半张着嘴巴瞪着眼直愣愣地看着岳先生一动不动。岳先生平静地说：这只花瓶是真品，和方先生以前卖给我的那只是一对，只是这一只保护得更好，所以看上去显得有点新气，容易被人看成是后仿的。如果它不被打碎，我也有可能把它看成是乾隆时期仿的，但是它打碎了，从瓷片的断口上看，一眼就可以看出它是成化年间的瓷土，必定是大明成化的官窑无疑。方有根和黄文还愣在那里，突然方有根满脸紫红，咬紧牙攥紧双拳往上举，一边跺脚一边后仰身体，造型好似一个拉奥孔。他跺疼了脚之后，看见岳先生还是平静地坐在那里喝茶，不禁觉得奇怪：岳先生，看您的样子好像一点也不心疼， 如果花瓶不打碎，我顶多80万卖给您，您还可以赚1000多万。已经打碎了，我可惜什么？可惜的是你，几十万没了。我不一样，我很快会把那只花瓶拍回来，那么它就是世上唯一的一只，价钱会不断的翻倍。对我来说，如果这只花瓶不被打碎，留到我手上最好。最坏的是，万一这只花瓶落到了别人手上，那我就彻底输掉了。黄文也缓过神来，不禁大发感慨，老天这是开什么玩笑，一幅假的黄宾虹拍了584万，一只真的大明成化官窑花瓶却被打碎了。造化无常，造化无常啊，不可知不可知，想想都让人无奈，让人敬畏。黄先生错了，你不能说那幅黄宾虹就是假的，真假都是由人说的，所以现在那幅黄宾虹的真假还很难说。事情的真相有根都说出去了，徐丁都写出了文章发表了，这是铁板钉钉的事儿，真假还有什么很难说的？做古玩这一行的，一定要记住《红楼梦》上的一副对联：假作真实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我这次来就是想了一个计划，要让这幅巨幅黄宾虹重新变成真迹。不过这个计划需要方先生和黄先生的配合。什么计划？方先生，仿黄宾虹的那种丈六宣纸你还有几张？还有一张，如果需要我可以到泾县去争取再买1-2张，最多只能买到1-2张。我料定你至少还有一张，因为你怕第一张画失败了，不得不再画一张，所以你必须至少要买2张那么大的宣纸。岳先生神机妙算，不过这和把那幅巨幅黄宾虹变成真的有什么关系？那个叶之影现在还在不在你手里？还在我手里，我早就把它藏到了闽阳镇的白记村，没有人知道。这就好办，你去找到叶之影，让他再照样仿一幅巨幅黄宾虹，你再拿去做旧，做旧好拿到了黄先生家，然后呢你对记者说，你当时对许丁说的那番话完全是酒后的胡言乱语，你要说黄先生家原先卖出去的那幅画是真迹，而叶之影仿的那一幅现在还在黄文先生家里，他们可以随时来看。方有根一听这话，兴奋得满脸通红，向岳先生竖起大拇指说，高，实在是高，这一回许丁死定了。黄文惊异地看着岳先生，简直难以相信这个香港人能想出这样的绝招，但他觉得这一招确实高妙，但又过于歹毒了，他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能捂着嘴巴装咳嗽。岳先生看了黄文一眼说，怎么黄先生好像不太同意这个计划？这是个好计划，但是我是觉得这个计划吧太绝了啊，也就是说太狠了点，这是把许一丁往死里整。生意场上不狠不行，再说许一丁写那样的文章对我们也够狠的，我推测您在这件事中也赚到了一点钱，但不会多，方先生那点气量我清楚，可我们毕竟在一个圈子里，要说同样的话，其实你只要说你家传的那幅画已经被赵明买走，叶之影仿的画还在你家里就行了。这个我想我可能无法配合，那我们就来做笔交易，我给你10万。黄文沉默着没有作声。20万，黄文还是保持沉默，脸色开始发白，还是没有作声。30万，黄文依旧沉默着，他的脑子里一片糊涂，不知道该作何反应了。黄先生也开始沉默，没有继续往上叫，一时间屋里好像没有声音了， 只看见方有根在一旁转圈搓手。突然，黄文老婆从房间里出来，对岳先生说：“我答应。”我就说，家传的那幅画已被赵明买走，叶之影仿的那幅画还在我们家。岳先生又是微微一笑，从鼻子里呼出一口气，然后说：“还是黄太太更有见识，只要黄太太肯合作，效果一样，说不定啊，比黄先生合作效果要更好。”黄文对老婆怒目而视，气得说不出话来。不料他老婆突然对他吼起来：“你整天在家装斯文有什么用？别人都赚钱了，只有我们家还这么寒碜，还这么穷，还住这么小的房子，以后孩子长大了怎么办？你说，你说啊。”黄文心里一阵寒，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哆嗦着手点烟，点了几次都没点着。岳先生看了看外面的天色，说：“天快黑了，该吃晚饭了，我请你们到华西宾馆吃西餐。”黄文说：“对不起，我不能去。”“为什么？”“我在辟谷。”“辟谷？什么是辟谷？”“就是一段时间不吃任何东西，只喝水，或者坚持7天，或者坚持14天，或者坚持21天，对身心健康特别有好处。”“这个样子人怎么还能活？”“我已经辟谷第9天了。”“哈，奇闻，真是奇闻，我还从来不知道有这么奇怪的法术。”“这不是法术，这是修炼法门。”“岳先生不要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黄文老婆插进来对岳先生说：“别管他，他不去我去。”岳先生哈哈一笑说：“还是黄太太痛快，那我们就走。”方有根一听说走，赶紧走在前面，开了门走了。他们一走，黄文又猛抽了几口烟。当他按灭烟头的那一刻，他突然清醒过来，他立马给许一丁打了个电话，把基本情况告诉了许一丁，并要他尽快去闽阳镇白记村找叶之影。黄文打完电话后，坐下来仔细想了想，自己都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打这个电话。许一丁接到黄文的电话后，恨不得立刻赶到白记村去，但看到天色已晚，白记村又在偏远的高山里，道路崎岖，更没有路灯，显然不能立刻赶去。许一丁给一位朋友打了电话，请他明天一大早把他送到白记村去。 方有根在古玩的世界里越走越远，他费尽心力想要达到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几经起落，他又将如何得到自我救赎？欢迎收听小说《文博游戏》，作者程英，本书已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东方，编辑张璐。许一丁先一步找到了叶之影，他们一番交谈将会达成怎样的协议？方有根和岳先生找不到人，开始怀疑起黄文。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文博游戏》。 永生斋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描写了百年鞋庄永生斋从1895年至1945年艰难创业的坎坷历程。作者以大运河为主线，行走数千里，搜集整理相关历史素材，走访地方文史部门和事件亲历者，寻找百年历史痕迹，历时3年5亿起稿，得以完成了这部26万多字的长篇力作。小说《永生斋》，9月12日起，每天中午1点，欢迎您的关注。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 酿制声音的醇，雕琢声音的美。FM95.4 AM603，北京故事广播，每个周六日晚8点。声音工坊。 非黑白，生死无碍。思念若重来，等不过命中。